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刚刚就是本来下午的时候有点身体不舒服，我本来就想说要不要请假，然后就正在想着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小心睡着了，一睡就睡到了大概6点左右，然后就想说哇操塞来不及，然后就从内部从我家搭着计程车然后就来到这里，然后就一路上就一直在跟那个计程车司机在催促说就哎麻烦你快点，我6:40要上课，然后他就一路的狂飙嘛，然后边在那边说啊就是翘课就好啦，干嘛一定6:40要准时到呢。我真的看起来那么不像个老师吗？就是之前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也是一样，每次进来就是被老师问说哎那个上课证呢啊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觉得说也看就是看起来真的不像老师，这样是不是不太好的事情。好，那我们上一次上完创文法则，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后面的题目，所以请大家还是先拿出来第六回。哦，然后大家今天有拿到第7回的讲义吗？然后有发现那个没有封面，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五一劳动节，然后厂商好像就是放假去了，然后所以我的讲义就没有封面了。那个都是因为我太晚交手讲义了，这是我的错啦，先跟各位说抱歉。反正封面也没有多好看，就不要太在意。好，我们上次有讲创文法则，然后最后有讲到说关于整个创文法则的那个判断流程的整理嘛，对不对？那好，可能会有的同学有个疑问说，好，我在最后在第七十页的部分就讲到一个以对直接问观点重构传闻法则，这件事情没有写到刚刚的就是上次画的那个判断流程里面，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它是这边是在讲说以对直接问观点来重构传闻法则，所谓的重构意思就是说跟原本的架构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理所当然的它就不会在我们原本实物判断的这样的方式里面。当然最后上次我们有讲过说就是在159之1之2之3之4后面还会再加上说关于对质诘问权，这个就是有没有保障被告对质诘问权这件事情的判断，但是它跟前面这个对质诘问观点重构传闻法则的这个四大法则还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就用题目来看一下第72页。我们先来看这题98台大第二题这个题目。第一审法院审判甲抢夺乙财物的案件，采纳被害证人乙还有目击证人丙。这两个东西先把它画起来，被害证人乙还有目击证人丙，采纳他们的不利证词作为被告甲有罪判决之依据。法院虽皆于讯问前依法进行证人拒绝程序，但是系真证词皆未经被告甲对质诘问。他在题干里面直接就跟你说了，就是他重视什么，就是出题老师重视一件事情叫做有没有经过被告的对质诘问。好，那再来我们先看第一个小题，涉若审判期日法院因被告甲之申请而传唤乙到处作证，这应该是到庭作证吧，到庭作证为证人乙既未到庭亦未陈明未到庭之理由，法院没有拘提乙，就直接以经传唤不到为由进行朗读乙的警讯笔录作为裁判依据。那这时候法院践行的程序是否有所违误？假设甲没有申请调查证人乙的话，情形有无不同，有何不同？我们先来看关于第一个问号。首先先问各位，所谓的被害人他是属于哪一种的法定证据方法？我们之前给证人这件事情下过一个定义，所有被告以外的第三人就本案作证者都叫做什么？证人。那不管他今天是共同被告还是叫 还是他是一个被害证人，或者是目击证人，他全部都是一种证人。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肯定他是一个被告以外第三人，他是证人。好，再来看这一小题里面，他说被告假申请传唤乙到庭作证，然后乙没有到庭，然后也没有申请未到庭的理由，法院又没有拘提，即乙传唤不到为由进行朗读，乙在警讯时的笔录。第一个层次，我们可能要想一件事情，乙的警讯笔录它是不是属于一个传闻证据，是不是属于一个传闻证据，然后是不是属于传闻例外嘛，对不对？照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结构下来的话，那在这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好，首先我们先看它，好，第一个层次它是不是属于一个传闻证据，它是被告以外第三人，然后在审讯中显然的是在一个审判外的审处嘛，所以它是不是一个传闻证据，它原则上它属于传闻证据，第一五九条它原则上不得作为不得作为证据。那既然是一个传闻证据，再来就是看有没有符合传闻例外，对不对？那在这一题的情况中，它有可能符合哪些传闻例外？有可能就好。这时候它有可能符合的，好，它是在警询的时候，警询的笔录，那是不是有可能该当于前面我们讲过159-2，然后它同时它是一个笔录，它也有可能，会不会可能是159-4所说的这个第一款的文书呢？好，我们先看第159-2的情形。159-2它是一个要，我们上次有讲过159-2必须要怎样，必须要这个证人在审判中有做了陈述，那才有可能跟159-2有关系。那这边这一题里面，他有没有在审判之中做任何陈述？没有，并没有。那所以他跟159-2不会有任何关系。然后159-3刚刚没有点到，159-3有吗？有没有？他这边也没有159-3所立誓的情形。那159-4呢，这边其实重点是要探讨一个159-4的问题。那其实警讯笔录是不是一个这个159-4第一款所谓的公文书？上次我们应该有提过警讯笔录这件事情，虽然我没有引出一个判决来，但是警讯笔录上次我们讲它是不是一个159-4第一款的公文书，它不是一个159-4第一款的公文书。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说公文书上次159-4里面，它的立法理由里面有讲说，好像是公文书这个东西它应该要怎样，它为什么特别的可信呢？因为它是，来我们翻前面看一下，154这个传闻例外理由它是要怎样？因为第一个，公务员可能因此负担刑事行政责任，从而其正确性高，而且该等文书经常处于可受公开检查之状态。第六十七页那边，那所以说，今天一个警讯笔录，警讯笔录是否有可受公开检查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第一点就已经容有疑问了。更何况说一个警讯笔录啊，其实我们前面159-2-3都对于说在警察在司法警察等等之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面前之陈述都有一定的规定。那所以也有判决者认为说这个159-4，他说他必须是要除了前面三种情形，那159-4的条文一开始出前三条之情形外，也就是说假设今天这个陈述是属于前三条的情形的课题的话，那这个公文书 这个警询笔录哈，它也一样是在一个司法警察面前之陈述，所以它只能照159-2、159-3的路去走，它不能用159-4的方式成为一个传闻例外。所以警询笔录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它不得作为159-4的传闻例外。好，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话，它题目里面其实很明显的就点到一件事情。他说，证人乙没有到庭，也没有成名未到庭的理由，法院也没有去做拘提这样一件事情。那像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强制处分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学到说，证人经传唤不到的话，证人可不可以拘提证人？可以拘提证人吗？是什么人不能拘提？鉴定人不能拘提。好，证人可以拘提，但是法院没有拘提，就直接使用他那个警询笔录作为裁判依据。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在70页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开始讲有四大法则，就是学者提出的四大法则，这刚好就是林玉琼老师所出的题目嘛。四大法则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法则义务。国家应该要尽到他的船只义务。假设国家连最基本的使证人到庭的这种船只义务都没有去尽的话，那他根本就是没有再好好保障被告的对质结问权，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层次我们先用15和现行法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一次，其实照15跟现行法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这个乙的警询笔录本身可不可以作为裁判之依据，本身就已经不行了。然后因为刚刚好我们又是好，这题是台大老师出的，然后我们刚刚好在考前的几个月刚好又看到了老师的这一篇文章，他讲说乙对质结问观点重构传闻法则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是很明显的可以 看得出来就是那位老师出的题目，林老师出的题目，所以我们就用他所主张的这四大法则来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层次，国家根本没有履行他应该要尽的这个传拘义务，传唤拘提这个证人的一个义务，所以他根本没有尽到第一个层次第一个法则所对于被告这个对质结问权的保障。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观点来看，从现行法的观点也好，从学者的观点也好，通通都没有办法使之作为传闻例外。所以法院这样的程序践行是否有所违误，第一个小题的第一个问号，很显然的我们就可以回答出来，基于以上两点理由，法院践行程序当然有所违误。再来，假设甲并没有申请调查证人乙，试问情形有无不同，有何不同？这个层次是在问什么问题呢？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法院可以调查证据的范围，跟法院应该要主动调查证据的范围。那时候我也提过，其实这个主要是哪两个主意之间的争执。职权就法上的职权主义跟现在立法的新方向改良是当事人进行主义，他们之间的冲突。之前我们在讲163的第一项第二项他们之间的顺序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163的第一项第二项，163第一项现在是当事人等等之人得申请调查证据，然后第二项现在是法院未发现真实得依职权调查证据。那我也说过，以前163的第一项跟第二项他们是反过来的，以前是以法院职权调查证据为原则。好，那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 这个德派的老师在问你说，假设当事人没有申请调查证人的异议，会不会使情况有无不同，有何不同？其实他就是要你回答什么，要你回答说，好，就算当事人不主动申请调查证人，法院为了要发现真实等等的，他依现在现行法的163条的第二项，他也一样负有一个主动调查证据的义务。当然这边会跟我们当时所讲的最高法院101年的第二次决议可能会有所不同。101第二次决议还是一样，再强调一次，它是以什么？以对被告是否有利的证据，有利的证据法院就有必要依职权发动调查，假设不是有利的证据，那就不用。所以这边就是该怎么说，其实这边啊，假设你要回答一个德派老师像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事人有没有申请，会不会有所不同，你最后就是要写到说其实并没有不同，反正不管怎样法院都要依职权主动调查，为了要发现真实啊，为了要发现真实，然后为了与公平正义之维护或对被告之利益有重大关系事项，也就是163第二项的但书嘛，所以必须要主动调查，不调查的话那就是379条的第十款，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哈。好，第一个小题是这个义务法则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小题我们可想而知的它一定会往下考嘛，不信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说涉若目击证人丙，因为他将要举家移民，有于审判其日不得到场之正当理由，法院遂于准备其日，这个准备其日传唤丙出庭作证，这个把它画起来注意一下哈。准备其日传唤丙出庭作证，但是没有传唤被告甲到场，甲因而未能质问丙，事后法院于审判其日朗读证人丙在准备其日的讯问笔录，并与被告甲答辩之机会，甲争执丙证人未经其依法质问，但法院仍将丙证词采为裁判之基础。好，一样他问你法院践行程序是否有所违误，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小题，等一下我们再看哈。好，这时候法院践行程序是否有所违误呢？很显然的他也是在问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传闻法则的例外跟这个对直接问权的保障之间的冲突的问题。那我们看到159条之3159条之3的传闻例外，我们看本题的情况，它可能跟第三款略有近似。好，它滞留国外，所在不明，无法传唤或传唤不到。但是想一想，其实它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哦。它在准备其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找到人的，找到这个证人。但在审判其日的时候，它举家移民。好，这时候其实涉及一个我们还没有教到，但是之前有提过的东西，叫做276条的期前讯问。看一下276条。那这边276条的期前讯问，法院遇到证人不能于审判期日到场，他可以在审判期日前讯问之。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276条这个期前讯问的规定，虽然法院可以在审判期日之前就先讯问证人，好，但是好啊，法院有讯问证人之权，但是我们上次有讲，我们还有强调一件事情，叫做被告的对质诘问权。那被告的对质诘问权有没有同样在这个期前讯问的规定里面被保障到呢？它期前规定的讯问，期前讯问的规定，我在讲什么？276条这个东西，它只说了，法院你可以在审判期日之前讯问之，但是它并没有同时给予这个，同时设有规定说，好，法院一定 必须要通知这个被告，就是当事人到场。那也没有说，假设当事人不到场的话，会违法，会使得程序违法。怎么说呢？我们说对直接问权，好，那基本上一个证人，假设今天他是在审判即日到庭的话，他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好，先拒绝，然后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对直接问，那这样的证言才能作为证据。那当然法院讯问可能也是很重要，不过很明显的26条现行条文它就是没有规定到保护当事人他们对直接问之权利，所以说这个276条学者就特别讲说，哎，这个276条它只有讲说可以提前讯问，但是却没有使当事人到场。好，那在现行法下，学者认为说必须还是要使这个当事人，尤其是被告这一方要能够到场，对于证人做对质诘问权，这样才足以保障被告之对质诘问权1-4-582号码。好，所以这边其实就是很明显的，276条它并没有保障到被告甲的对质诘问权，但是它在照现行法是合法，看来好像可以用嘛。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反正这个是一个学说上的题目，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好，这时候请问法院在期前讯问这个证人的时候，他没有使被告到庭进行对质诘问，实践其对质诘问之权利，所以他是在哪一个法则出了问题？好，这时候其实还是一个义务法则的问题。虽然说义务法则之前讲大概是大多是一个对于证人的传唤居体的问题，但是其实它重点是以传居来使得这个所谓的对质诘问权得以被保障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好，跟刚刚第一个小题不一样的是，这时候证人到场，但是题目里面被告没有到场，是被告没有到场，所以结果还是一样，一个传居义务，一个传居义务的没有妥善履行，所以导致了，这个诘问权根本没有进行诘问嘛，所以这个一样还是在老师的体系之下，还是一个义务法则的问题，义务法则的违反的问题。然后为什么我这边急着打勾勾呢？因为这个小题后面还有一个问号，对不对？后面还有一个问号，他说，假设本案未能质问的理由是因为甲起诉以后就逃亡了，然后结果到审判期日才经通缉到案到庭，情况会否有所不同？前面我们一开始讲，好，今天证人是能够在期前讯问的时候，也就是准备期日到庭，但是审判期日他没有办法到庭，被告他本来是都可以到庭，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会说，假设他在期前讯问的时候没有去传唤被告，那就代表说好对这个诘问权的一个侵害。好，但是假设今天是被告在之前法院在对于证人做期前讯问的时候，被告根本是这个逃匿无踪，然后后来在审判期日才有办法到庭。好，那这时候法院有没有尽其传居义务？他已经很努力的使被告就是在期前讯问的时候到庭了，那被告自己逃匿无踪，这也是法院能力之外的事情。然后所以后来他已经第一层次他已经尽其传居义务，然后第二个层次，请问这时候可不可以归责？这时候对于被告对其诘问权的没有保障，是否可以归责于法院？应该是不可归责于法院吧，因为在期前讯问的时候，假设当时法院传唤被告他有到的话，那么被告就可以对于这个证人行使对其诘问权，但是这时候被告是自己不到，所以这时候可归责的是被告还是国家？这时候应该是可归责于被告，不可归责于国家，所以也可以通过归责法则这一层次的，怎么说的考验啊，的检验啊，对， 的检验。然后后面防御跟佐证的话，本题里面就比较没有考到，不过大家还是要知道其内容。所以总之这个题目啊，就是很明显的，它就是在考那一篇文章里面四大法则，而且还甚至还蛮照那个四大法则的顺序这样走下来。那其实这时候，假设我们运气不错，在写国家考试的时候，就很确定说，好，这个出题老师是谁？我刚好在考前一两个月有看过那篇文章，然后又觉得说，其实这题他考的东西有点简单，我只写只回答他题目的内容的话，好像篇幅会有点太短，就是一下就写完了。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其实就是建议说，不妨啊，把这个东西全部简单的在开头全部先介绍一次，然后再开始回答各个小题的问题，这样子你写起来也会比较顺手。不然的话，你边写每个小题，还要边写好现在我国法是怎样，然后有学者提出某某法则之类的，那这样子写起来其实是会比较卡的，因为这四个法则其实是有层次的嘛，先义务规则，然后再防御，再佐证，它是有层次下来。假设你今天，好写第一题的时候，像我们刚刚的情形，写第一题用到一个义务法则，第二题用到义务，然后又用到规则。好，那等于说你在第二题的时候，会不会又得先把义务写一次，才能写到规则？会不会？有可能。所以这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写完题以后，假设发现这种它是考一整个这种体系的题型的话，那不妨就是先把这个四大法则先写一次，简介一次，然后再来回答问题，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这个东西林玉雄老师好像还没有出在国家考试里面，所以一直觉得说好去年可能会考，结果他好像不知道是没被邀请出题，还是被封杀，还是怎样的，不太知道了。不过就总觉得他下次出现在国家考试的话，很可能会考这个题目，所以多少多留点心，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好了。不好意思，不是下面这一题，是隔壁那一题，七十三页，九十三年律师第三题。九三律师三，某天深夜，被害人甲在时常光顾的路边摊吃宵夜，突然之间，一名头戴全罩式安全帽的人骑机车靠近甲，趁甲尚未注意的时候，掏出手枪，近距离对甲连开两枪。家族由门扬长而去，好累赘的形容。然后来甲失血过多，送医急救后不久宣告不治。然后检察官侦查后认定乙犯嫌重大，就将乙移山罪为由提起公诉，并拟于审判中向法院申请调查以下证据。好，以下就分成三个证据来看哈。第一个，医生 A 撰写的急诊室日志。急诊室日志，其中除记载甲的伤势跟医院所为的急救措施外 ，A 另外写道：甲在临终前说：“我一定要找乙报仇。”好，在这边的话，好，其实先看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急诊室日志。急诊室日志，它的性质一看就知道，可能是要考我们成文法则的哪一个例外？哪一个例外？159-4的第二款。第二个点是所谓的临终陈述。好，这个第一个，我们来看急诊室日志是不是这个159-4第二块所谓的这个业务上的文书呢？ 这个159-4的第二款，然后我们上次有讲说，讲到文书的时候，文书的时候可能多要多看一下，说符不符合说立法理由，为什么觉得说它特别的可信嘛，对不对？特别可信。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159-4的条文，他说，除了先有不可信的情况外，从事业务之人在业务上或通常业务过程所需制作的记录文书、证明文书。然后上次有讲到说，业务性文书的话，它很大一部分是在于说它的机械性，然后通常性、连续性的记载。所以说，好，这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叫做，大家这边应该没有刚好有一个急诊室医师哦，应该没有。好，但是。这题啊，其实就是我看了几家的理答，还有稍微有点不同。有些人认为说，急诊室日志它可以是一个，159-4第二款的文书，理由是说，还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像是病历这种东西嘛，像是病历这种东西，那我们会比较倾向于认为说，病历是属于这种业务性的文书，所以可以做159-4第二款的传闻例外。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急诊室日志，那你们知道，像我们现在台湾的医院急诊医师是怎么做一个轮值的吗？其实你每天去的话，他通常不太会是固定的是，不太会是同一个医师，而是一直换不同的医师，然后再做记载。所以，另外一派的说法就认为说，好，急诊室日志这个东西呢，因为。就是不是一个人，然后一直做一些机械性的记载啊，而且就是会一直换不同的急诊医师，就是因为你值班的关系嘛，轮值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机械性。那我个人的话，我会比较觉得说好，它应该是一个没有机械，就是没有。机械性、反复性这样子记载的这个性质的一个文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急诊医师就常常流动，就我认识的人来说啦，就是流动的还蛮快的，然后不会说一直待在急诊室，那它可能是一种医院里面的轮值的问题。那所以，你看一本，可能一个月里面就有好多不同的医师在做记载，然后我是觉得说跟。一般我们讲的病例的情形啊，病例的情形通常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可能就是可能一个病人，然后每次就是5-6年间一直来他这里，然后做相同类似，然后就每次他的情况做记载。但是急诊室日志的话，就是觉得性质不一样啊。其实这有时候是一个 feel 啊，反正我是觉得两个说法其实都说得过去，那只是。看你想要采哪一个，然后我是觉得本期的老师很显然的，他现在都考出来，那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是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属于可以使用的吧？既然他是叫，他是说检察官想要提出这些证据，然后叫你当乙的辩护律师提出意见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怎样，就是一定要采怎样。否定这个证据的证据能力的那一派的说法，对不对？这样才会是对你的被告有利，而且你也没有昧着良心啊，只是采了另一派的说法。所以最后的话，我会认为说这个急诊室日志它不能该当于159-4第二款的这个文书，所以不得作为传闻例外。第二个，我们可能要讲到说临终陈述的问题。上次我们在讲美国法例外有讲两个东西，一个叫临终陈述，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我上次不会写，这次我会写的，是这个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惊愕陈述，不过跟本题无关。好，来，那再来我们讲到关于临终陈述这个东西，好，大家先看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临终陈述？我们上次有讲说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但是临终陈述不是单纯说好你要死了，你所讲的话就一定可以比较，可以作为这个传闻例外，它还是有一定的要件存在。好，第一个主观上， 这个要死的人，要死的人要怎样？好，死者要知悉，知悉这个临终的要件，也就是说，这个死者要知道说他即将死亡。客观上他也要真的死了，然后再来必须是要一个他是限定案件，必须要是怎样，他必须要一个杀人或是致死的案件。第四个要件是什么呢？他的陈述，与死亡的原因，或是情境，有关。临终陈述有这些的限制哈，好，那知道以上四个要件以后，我们回来看本题。本题这个甲临终前，他所讲说，我一定要找乙报仇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算是临终陈述？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甲知不知道自己要死亡？知道。客观上，甲有没有死？死了。他是不是一个杀人案件？也是。最后，他的陈述跟死亡的原因、情境是否有关？这个我是觉得在。单纯就他的文字里面，我并无法看出来说为什么他要找乙报仇。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假设我是律师的话，我一定会说这个东西跟死亡的原因情境并没有关系，所以他不能作为一个临终陈述。为什么呢？假要找乙报仇的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打麻将输钱，有可能乙抢了他老婆，说是所在多有，他这边并没有直指说好是乙杀了我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跟死亡的原因情境并不一定有关系，所以不能作为一个临终陈述。这边啊，忘了讲一个大前提，请问这边为什么要讲临终陈述？临终陈述在我国法现在有没有明文？没有嘛，对不对？但是我那时候有讲过说，学者有主张说用这个，只要是美国法上所谓认为有特别可信的情况，那学者都主张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用类推15.3的方式把它引进来？所以我在讲临终陈述这个东西，该不该当临终陈述的要件这件事情，其实就在讲说，到底我们要不要让他类推适用15.3成为传闻例外。好，所以第一个层次，急诊室日志。我们认为说，因为它没有一个反复性、机械性的记载的动作，所以我们认为说它不是一个15.4第二款的传闻例外。然后临终虽然它看起来像一个临终陈述，但是它的最后它的陈述的内容，陈述内容跟死亡的原因情境并不一定有关系，所以我们也认为说，不管怎样，它不能类推15.3作为一个传闻例外，而进入那个审判庭作为证据。所以基于以上两点层次，这个急诊室日志绝对不能作为传闻例外。再来， 括号二，警讯笔录，应该写警讯笔录吧？警讯笔录里面载有路边摊老板 B 所做的陈述，其中提及乙在案发两天前就已经跟甲在他的路边摊大吵一架，乙在离去的时候还撂下喊话，叫甲要小心一点。首先，这是个警讯笔录，所以我们又要探讨一次什么东西的问题？一五九之四嘛。那一五九之四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才讲过，说为什么警讯笔录原则上我们不让它作为一个传闻例外，而且多数见解都认为警讯笔录它并不是一个传闻例外，所以我这边就姑且不再重复哈。然后最后我们看括号三的证人 C， 证人 C 的证词，他说我的朋友 D 看到乙隔天骑车掉河边丢了一包东西，我猜里面八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首先，乙本身有没有看到？C 本身有没有看到乙骑车到河边丢一包东西 ？C 没有看到，是 D 看到嘛 ？C 是转述 D 的陈述，所以这个东西就算 C 本身到了审判庭中作证，他关于说丢了一包东西这样事实的陈述呢，也是一个什么传闻证据，它不是最原始的证据。假设要证明说到河边丢了一包东西这件事情的话，必须要传唤 D 直接来作证。第二个层次，好，就算我们姑且把 C 当作说这个证人可以用好了，但是它里面说后面还讲了一句叫做我猜里面八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个东西请问这件事情请问他有看到吗？他没有看到，这个是属于什么 C 本身的意见或是推测之词。我们可以看到第160条，证人的个人意见或推测之词，除以实际经验为基础者外，不得作为证据。那这边是不是一个个人意见或是推测之词？很显然的就是嘛。那除非他是以实际经验作为基础，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基于他的经验法则底下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推论之下才有可能作为证据，但是这题很显然就不是嘛。所以这边 C 的证词第一个层次它是属于一个传闻证据，第二个层次也不能以他的意见作为证言，不能以意见或推测之词作为他的证言。我们说证言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证人他所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情，那我们才能让他在审判庭上做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的证述。好，所以上面括号一、括号二、括号三三个证据的话，要是我是被告乙的辩护律师，我认为通通不能作为审判中的证据使用。好，传闻法则很长，那还没有，后面还有啦，不要急着说嘛，对不对？好，传闻法则很长，不过我们大概基本上把它讲完了。但是我们看到第74页、75页，我们还有很微薄的一点点东西，稍微讲一下，我们再进到新的这一份讲义来。好，第一个我们讲严格证明跟合法调查，尤其是法定证据调查程序这样子。好，那之前我们有画过一个体系表，那我们这边再来强调一下说，我们之后下一堂课，也就是这一份没有封面的讲义里面呢，我们里面就会讲到说关于就是各种法定证据方法的问题嘛。那各种法定证据方法它的体系是在哪边呢？好，一开始我们讲传闻法则，再来我们还有讲什么 证据排除证据禁止。这两个东西都是属于证据能力。证据能力层次，然后再来，我们接下来要讲法定证据方法。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必须要这样子以后，最后才可以怎样，作为裁判基础，作为。法院判决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法定证据方法。好，那请问整个严格证明法则是在指什么？是指这样的一整件事情。严格证明，那上次也讲过，假设不采严格证明的东西，假设是自由证明的话，那当然就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限制嘛。所以一开始要先分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属于严格证明的范围，属于严格证明的范围才适用成文法则、证据排除还有法定证据方法。假设是属于自由证明的话，一切都不重要，好吗？那再一次强调说，这些所谓的法定调查、法定证据方法，然后有五种嘛。我们再一次强调说有哪些，好不好？被告、证人、鉴定人、勘验。文书，我们下一节课应该就会开始讲到了哈。怎么大家都那么辛苦的在抄呢？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之前有没有上过？其实是有上过的嘛。那这边只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好，就是不要。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啊，像是我在念成文法则，然后一开始虽然我先念了总论，大概知道成文法则要放在哪个体系的位置，但是念了成文法则啊，一头钻进去，然后因为是那个什么原则啊、例外啊，然后实务见解啊、学说见解很多嘛，念一念自己都搞混，都忘记自己在念哪里了。所以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哎，成文法则的层次是在哪里，然后整个严格证明的它的体系是长得怎样。好，那再来。我们前面都是在讲什么？证据能力嘛，证据能力。前面都在讲证据能力层次的东西。好，那今天具备证据能力层次，然后又经过我们后面所会讲的法定证据方法以后，然后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那法院判决的话，它一定是用一个自由新政的方式嘛？我们讲过自由新政的方式。那这边的自由新政就跟证明力其实是挂钩。你看75页上面，最上面的标题就把证明力跟自由新政做一个挂钩。15条的第一项，证据的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不得违背论理法则与经验法则。好，那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这名利层次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自由行政的问题，它所受到的限制基本上就是很小，基本上根本不受到多少限制。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层次自由行政，自由行政很大、啊、你看像那个就是一般就是很多人被判不管是被判有罪或者是被判民事判决对他不利啊，然后每次他们都会在骂那边什么，就说什么啊，那个都是在法院自由行政啊，他随便乱判啊之类的。那法院怎么可能随便乱判？当然有可能啦、啊、对，那很大一部分当然跟他是采自由行政会有关系，不过他就是 不管怎样，就是采就算是采自由行政法则，法院还是受到某些限制，尤其是他必须要以他所写出来的判决理由来，他为这个判决理由负责。所以说自由行政也不是完全不受到限制啊。好，所以第一个层次我们先知道说他法院有很大的权限，因为自由行政本身的规定。但是自由行政有哪些限制呢？其实它基本上就只受到这样三点限制，下面75页这边。第一个，不得违背经验法则、伦理法则，也就是我们刚刚有念到的15条第一项的但书，伦理法则、经验法则。那这边有个475判例，证据的证明力故属于法院判断之自由，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如证据本身依照无人日常生活经验所得之定则观察，尚非无疑窦时，则具难采为判决之基础。总之，它还是要受到我们一般人的经验法则的限制。好，这边有一件事要必须特别强调哈。刚刚说这个可以做法院判决基础哈，证明力、自由行政，这是同一个层次。然后前面这个层次是一个证据能力的问题，证据能力跟自由行政有没有关系？没有，法院不可能，不管怎样都不可能用他的自由行政来决定这件叫做证据能力的事情。一个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就不会进到法院自由行政的范围，所以。欠缺证据能力，就根本不用讨论证明力的问题。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再强调，这个两个层次绝对不能搞混。证据能力，不管是经传闻排除，还是经证据排除法则，不管怎样，欠缺能证据能力的东西，不可能再因为我们采自由行政主义，然后就复活，绝对不可能。这个东西一定要牢记在心哈。好，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是，好像被告自白的佐证法则156条第二项，他说被告或是共犯的自白，你们先把那个共犯打个括弧起来哈、哦，这个东西还蛮不符合说我们之后会讲的法定证据方法所使用的用语。基本上，我是建议大家要记得说自白就想到被告，被告就想到自白。共犯的自白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他对于本案的刑事被告就是什么，就是个证言，他跟自白其实是两回事，要分成完全不同的层次来想啊。所以被告之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人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以查其是否与事实相符。这边它有一个证明力的限制的问题。好，一般的话，假设我们真的采自由行政主义的话，那今天只要有一个证据，法院看到了一个证据，他假设认为这个证据的证明力超级高，他就直接达到了一个无合理怀疑程度这样的行政，然后就直接判被告有罪，这照理说是可以的，在自由行政主义之下是可以的。那这个156条的第二项，它就是对于这个被告的自白，它做一个证明力层次的限制，就是说你这个被告的自白，不管怎样，假设你全部的证据只有这个被告的自白而已的话，那无论如何不得已知作为唯一的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所以就是等于说被告的自白它只能是一个它必须要有佐证，或者说它本身只能是一个佐证，至少要被告自白再加上另外一个证据 最后才能判决被告有罪。那再来括号三，审判笔录，这个是单纯是一个程序上的证明的问题啦。诉讼期日，审判期日的诉讼程序专以审判笔录为证，也就是说不能以反证推翻，就是这样子。它只有关于审判程序的新证的限制。好，自由新政超级简单，一下就讲完了。所以再来，我们就是要讲到今天的新的这一份没有封面的讲义喽。好，首先大家看到这个讲义，看到第一页。大家先看到什么？一个专题叫做《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4的操作。那之前我们有画过一个表，那个就是关于有明文规定跟没有明文规定。然后假设是没有明文规定的话，就必须要适用《刑诉法》第158之4。请问那个表的标题是什么？前面的大前提是国家违法取证嘛？记不记得？国家违法取证，所以来下面我们看到前言这边，本条的适用范围，我们之前用一个表画过一个表，用以整理所有国家取证违法的情况，所以应该要依据的法条为何？所以在那个表示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只有在什么国家违法取，只有在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158之4。上次不是有一个同学，不对，不是你们这一班。上次另外一班有个同学啊，就问过说，假设今天证人未经拒绝的话，可不可以适用158之4？那大家知道那个是158之3的问题，而且那个证人未经拒绝也不是一个证据能力层次的问题。那我们之前都有讲过，所以总之今天。假设有其他明文规定的话，那我们就想到158之4，它一开始就讲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假设今天有其他特别规定，那就是法律另有规定，不适用158之4的意思哈。所以158之4是最后你们才要想到的一个概括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是否有158之4的适用的时候，思考流程是怎样呢？就是下面这个流程图嘛。第一个，它是不是一个国家的违法取证？必须要是国家的违法取证，才可能会有这个158之4的适用。第二个层次就是想到说是否有法律明文规定。那假设前面两个都通过审查，最后我们就要进入158之4，具体适用上到底应该要用怎样的方式来操作它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操作的问题？其实重点就是这个条文本身，它只说由无证据能力的认定，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那我之前每次讲到158之4，应该都有提过这个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我自己都看不懂它是什么东西了。那它怎么可能拿来做一个审判中，然后让大家都能心服口服的一个操作呢？所以它的操作必须要更精细化。然后这个精细化的话，现在我们是透过那个实务上的判例，还有就是慢慢的判决的形成啦，渐渐的形成一些共识。不过学术上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的提出，那我们就来介绍到底实务上怎么认为，学术上有怎样的意见。首先我们先来看下面这边，下面有提出158之4的立法理由。好，先看前面有一个空格要填一下。好，假设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之下，通常是绝对排除。之前我们看158之2的第一项、第二项，然后就是这些相类的规定，那它都是怎样？原则它都是用一种绝对排除，或是至少是原则排除的方式嘛？像是158之2第一项、第二项啊，通报法第五条、第五项、第六条、第三项，它都是采这种规定的方式。那在这边158之4的话， 他说有无证据的能力应该要审酌人权保障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那重点就是说到底怎样叫做应该要排除，怎样叫做不应该排除，那怎么操作呢？好，本条条文上只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本条操作重点就是这个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怎么解释嘛。那一般都认为本条规定是采怎样的立法，这个叫做权衡法则。权衡法则，那所谓的权衡到底要怎么权衡？我们说权衡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衡量很多个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因素之后，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样讲起来一点都不清楚、不明确啊。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因素要考虑哪些因素？虽然你说好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但是这样还是太空泛啊。具体而言一点，到底是哪些因素？第二个层次的话，这些因素我都考量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见解啊。那哪些因素是比较重要的？那实务上的话，它重点是看哪些因素。那学说的话，会特别去重视说这些因素里面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点。好，我们等下来慢慢讲。我们先来看158-4的立法理由，有六点哈，来。这个可以先供参考。第一个，违背法定程序的情节轻重，还有违背告知义务的情节轻重，中间好像少一个顿点之类的吧。违背法定程序或者违背告知义务的情节轻重，那其实告知义务本身也是一个法定程序嘛，对不对？第二个，违背法定情节时的主观情状，这个主观是在讲什么东西的主观？是在讲执法机关、国家机关的主观情状。第三点，被害人身受损之轻重。第四点，犯罪本身危害程度的大小。第五点，司法警察未来是否再犯，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画起来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讲说，美国法它比较会从一个吓阻性法则，也就是吓阻国家机关将来的违法这样的思考方式去做论述。那这边的话，这个司法警察的未来是否再犯，其实也就是跟这个美国法的吓阻性法则有相当的关系。那再来第六个，是否有必然性取得犯罪之原因？取得犯罪。他是不是要讲取得犯罪证据呢？反正这边我就复制贴上了。好，是否有必然性取得犯罪之原因？这个必然性取得犯罪之原因，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之前在讲毒树果实理论的时候，就讲到毒树果实理论的三种例外：独立来源、必然发现，还有稀释例外嘛，对不对？那里面的必然发现跟这个其实就是有所想，可以想在一起。有所相似性哈，也就是在一个假设的侦查流程之中，也会发现该证据的情况之下。好，再来我们先看实务上它是怎么操作这个158-4。这边先丢一个问题给你们。93检视官的第四题，刑诉法158-4规定等等等等，他说判断是诉本条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所指为何？第二点，本条规定的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应如何判断审酌？那请问第一点是在问什么？就是在问我之前所画给各位的那个表里面，就是除了158-4以外，有哪些叫做法律另有规定？就是我上次说。画给各位的有明文规定的情况的那些情形。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条规定的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应如何判断审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用这个专题讲的问题了。到底要怎么去解释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 一五八之四，你看这个知己知己的话，你们一定知道说它不是在一开始立法的时候就存在的条文。一五八之四是一个九十三年所增订的条文。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增订前，在这个条文增订前，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证据能力排除这样子的见解呢？这样的实务判决呢，并不是哈。假设今天是在一五八之四条文征订之前，虽然那时候没有关于证据能力的相关规定，不过这时候还是有排除的学说。八七年台上4025，刑事诉讼的目的，故在发现真实，借以维护社会安全，其手段则应合法、纯洁、公平、公正，保障人权。要是证据的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若容许该项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之依据，有害公平正义时，已经违背宪法第8条、第16条等等。所以最后呢，粗体字最后一句，自应排除其证据能力。所以就算是在一五八之四增订之前，还是一样是有排除证据能力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他这边所讲的是说，法院要是容许该项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会有害公平正义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东西啊，它还蛮粗略的一个讲法，它跟现在我们所讲的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呢，差不多都是一样空泛的名词，所以这一则判决啊，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不过大家可以先知道一下，就是说，好，就是在一五八之四增订之前，还是一样有证据能力排除的这样实务见解。那假设增订之后呢？增订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判例，93年台上664号判例。第二页下面增订以后的权衡法则怎么操作呢？好，我们直接看到第三页的部分粗体字。他说，应由法院于个案审理中就个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及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在讲一五八之四的条文，依比例原则及法益权衡原则予以客观之判断。也就是要就什么？就以下八点来判断之。刚刚我们讲立法理由里面有六点，这边有八点嘛，那我们可以稍微来比较一下哈。来，有哪八点呢？第一个，违背法定程序的程度；第二个，违背法定程序的主观意图；第三个，违背法定程序的状况；第四个，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是被告的权益种类轻重；第五个，犯罪所生危险实害；第六个，等等。啊，一直念会有点累。我们来看一下说，好，里面哪些是跟前面立法理由重叠，哪些是除了立法理由之外，这个本法院的见解新增的。第一个，违背法定程序时的程度，我们看到前面立法理由，它前面一开始就讲违背法定程序之情节轻重，那其实应该就是在讲一样的事情。第二个，主观意图也跟立法理由的第二点是相同的。第三点，违背法定程序时的状况，也就是当时是否有急迫或不得已的形式，这个是法院新增的，立法理由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一个。然后再来第四点，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权益的种类或是轻重，那其实这个跟立法理由的第三、第四点就还蛮有相连的。这边的第三页这边93台上664判例的第四、第五点，就跟那个第三前面立法理由第三、第四点，其实就是还蛮像的，只是他换句话说的感觉。你看立法理由里面，他单纯的像是就被告的利益来说，他只讲到说被告人身受损的轻重，他并没有讲到说，假设今天国家机关我就违法侵害被告的其他权益的情况。那所以说，吴宁说这个国家机关就是93台上664判例，他的这个第四点所讲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权益的种类及轻重，这个是一个比原本立法理由范围更加放大一点的保护。然后再来第六点，禁止使用证据对于预防将来违法取得证据之效果，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贺主性法则是有相当的类似性，也就是说立法理由里面的第五点，那当然范围也是更加的放大，它不是限于不单单限于这个司法警察。再来，侦审人员如依法定程序有无发现该证据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必然发现嘛，跟立法理由的第六点有所相似。那再来第八点，很显然这个又划底线，所以又是什么跟立法理由再新增一些的东西，证据取得违法对于被告诉讼上防御不利益的程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好，第一个就是违背法定程序时的状况，然后第二个是证据取得违法对被告诉讼上防御不利益的程度，这样的两个判准是93/664所比立法理由更加新增的。好，但是93/664判例现在一天到晚在背影，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判准是否实用，是否真的能够应用在判决之上。然后像我们说，假设今天判决，然后 A 法院 B 法院 C 法院每个法院可能是不是有可能对于情况完全就是像类似的案件却做出有罪跟无罪就是不同的判决，有可能吗？对于证据能力是不是也可能就是好，同样是违法取证的情况，那不同的法院会对于这个同样违法取证情况下的证据的证据能力会有不同的判断。那这样的判断假设今天就是不会相去太远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比较能够得到一种像我们就会讲刑事诉讼要有所谓的法和平性嘛，法和平性这样的目的。但是假设今天每个法院之间，然后大家该怎么讲，就是就相类的违法取证的情况却有完全不同的有无证据能力的判断，那是否就是对于我们法和平性这样的尤其是一般人的法感情啊，会不会有所伤害？当然是有所伤害的。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说今天提出了一个判准之后，那可以让法院有所依据，然后最后多数的法院都能得到相似的结论，这样子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安定的判准。但是问题是我们刚看这个93/664判例是否能够透过这93/664判例所提出这八点的操作得到相类似的结论呢？基本上就是未必哈。我们可以看下面就是有举这样的例子，第四页这边93/664这样权衡法则它有一些缺陷，它的缺陷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两则判决看下来应该就还蛮明显的。首先97/3224啊，它是这两则判决都是违法搜索。先讲好第一个93/3224判决，它是说鉴于原警搜索的地点是汽车宾馆房间，与一般私人住宅隐私程度有别，而且又是经宾馆经理带同开启一楼门锁，所以原警侵害私人自由隐私之权益的程度尚非严重，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这个违法搜索汽车旅馆的房间所取得的毒品证据是可不可以使用，是可以使用，结论是可以使用。那再来下面97/5990哈，好，97/5990哈，大家自己把下面那个两个被告的名字用立可带划掉，谢谢。这个东西不应该让它出来的哈。97/5990，他这边这个例子呢，他也是违法搜索。他是说，这个警方呢在新竹县关西镇猫都山区未持法院签发的搜索票，然后在被告 A 跟被告 B 所驾驶的上开自用小客车的后行李箱搜索，然后查获也是毒品。对，好，那在这两则判决之中，后面那则判决，他说 对于一个自用小客车的搜索，它是一个无票搜索，而且它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欠缺证据能力的，是认为说该证据能力应该要排除。那我们来把两个情况互相比较一下。首先来上3224号判决，刚刚讲了，它是对于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所做的搜索。然后97/3590，它是就一个汽车的行李箱所做的违法搜索，两个都是违法搜索。那我们重点，我们先来比较那个受到搜索的场所好了。你们觉得汽车旅馆跟汽车，一个在外面的公共场合跑的汽车，哪一个被违法搜索的违法情状比较严重？我相信没有人会理我，没关系，我自己回答。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汽车旅馆应该是比较严重吧。假设像是汽车旅馆，一般来说啊，至少我住进去了，我就至少期待说，好，今天我可以不受打扰的在里面好好休息啊，好好打 K 啊，或是怎样的。对，但是汽车的话，毕竟是在外面跑的，而且汽车里面本身有没有合理隐私期待，可能就已经有点难说了。但是好。照我刚刚的说法的话，对于汽车旅馆房间的违法搜索，应该是比对汽车的违法搜索严重。但是，最高法院同样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却认为说前面对汽车旅馆的违法搜索所取得的证据，最后认为怎样有证据能力，对于汽车的违法搜索却认为没有证据能力。那我们一样啊。他这两个判决其实内文都有引到93/3664，然后也有讲到说好违背法定程序的程度这件事情。但是就我来看，我会觉得说，就房间的搜索违反程序的程度是比被汽车的违法搜索这个程度是来得高的，但是他却让前面那个对房间违法搜索取得证据可以使用，对汽车违法搜索取得证据不能使用。这是第一点不合理的地方。第二点，其实这边没有讲到说那个，没有很清楚的写出来说到底收到的毒品有多少。那其实在这两个案件里面啊，前面那一则判决所搜索到所违法搜索到的毒品数量是远小于说这个在车上违法搜索所搜索到的毒品的，对。那所以这边又是一个很不合理啊。一般来说，假设违法搜索到比较多的东西，那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证据比较应该要可以使用；搜索到比较少的话，可能就是认为说这个证据应该要倾向不能使用嘛，对不对？因为那个这是第五点的犯罪所生的危险或实害，毒品越大，实害那个危险越高嘛，对不对？这个犯罪的危险越高嘛。那一样啊，就是好，这两则判决就很显然的显示出了什么？显示出了这个最高法虽然是采一样的判准，但是因为判准的不明确，使得最高法院自己所做的判决就自相矛盾了。两则判决里面，他却对于感觉比较轻微的，他禁止证据的使用；感觉比较严重的，他却允许证据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158/4。这个权衡法则啊，可能没有办法得出我们最想要的那样的结果，所以学者会开始提出一些方式。好，第五页这边，我做了一个小结，我说其实权衡理论本身并不是真的有问题，因为权衡相当于就是把证据的证明力赋予法官判断，我们刚刚才讲过，所以这个应该填得出来吧。这个应该是填什么？自由行政。这边吴宁说把一个权衡法则啊，吴宁说就是把这个证据能力层次的东西，把它丢给最后变成好像还是用法院的自由行政来判断。法院只要看完这些因素以后，他就可以决定说，好，这个东西有证据能力或无证据能力。权衡法则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我是觉得还可以啦，因为本来证据能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由法院来做自由判断？而且 违法取证的情况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立法明文的把一个一个的情况全部都明定出来，所以一定必须要有一个概括的，像1584这样的规定。而且证据能力的判断，除了法院以外，还有谁可能做这件事？你有可能让检察官来做这件事吗？不可能嘛，检察官来做的话，一定就是说啊，全部都有证据能力，通通都可以用。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制度下无可避免的，就是由法院，然后用比较让法院有比较大的裁量权来决定说证据能力是否具备的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制度上无法避免的事情。只是我们是否能够再把这个刚刚说这个不够明确的这个权衡法则再把它精细化会比较好呢？所以我们来看学说上有怎样的见解。来看，先看到第六页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林昀雄老师的三阶段审查基准说、三阶段审查理论。他把它总共分成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国家机关是否恶意违法取证。第二个阶段，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他说，第一个，保护目的是否终局受损。假设使用这把这个证据拿来使用的话，是否会使损害加深或扩大？然后第三个阶段还是必须要做权衡的方式。好，假设你去看林昀雄老师的刑诉法教科书啊，我是觉得他看起来会有点人格分裂，因为他前面就是一直在讲说实务的权衡如何不好，如何不好，但是最后他的三阶段审查基准还是一样，有一个阶段必须要权衡啊。那我是觉得有必要骂得那么凶吗？不过他的做法的确会比单纯的采权衡法则、权衡理论这样的方式呢来得更明确一点，因为他有提出说哪些判准他认为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他认为说假设国家机关是恶意违法取证的话，该证据应该要绝对的排除。那大家也看得，应该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前面立法理由所讲的违背法定情节时的主观情状，也就是93台上664所讲的第二点，也就是违背法定程序时的主观意图，他把这一点放得特别大。93664的第二个部分，然后再来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该证据的使用会否在侵害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权益的意思。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前面93台上664的第四款第四点、第六点、第七点，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四六七八，这四点其实都是跟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可以勾得上边，不能说完全说明值，但是都是有关系的。好，所以第一个层次它等于把第二点放进去，然后第二个层次是把四六七八四个点放进去，所以剩下什么？剩下还剩135的话，它就拿来放在权衡这边。在这样的操作之下，会不会让结果比较能够达到一致性？其实就是虽然你参考的因素一样，就算你参考因素一样是这样八个点，93台上664所提出的这八个点，但是你把它分出层次来，然后假设，就是有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的话，这样子得出的结论一定会比较具有一致性。我觉得德国人德派学说尤其爱做这样的事情，像是你们学刑法不是会学客观规则理论吗？客观规则理论，很多人都批评说它其实就是一个通常因果关系的复活嘛。那大家都对通常因果关系都是批评它怎样太过空泛，然后太过抽象，对不对？那这个客观规则理论其实就是把这个通常因果关系，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拿来加以细致化以后，最后让你遇到任何情况比较容易得到一样的结果，就是 任何人遵循一个判准去判断一件事情，这样子当然比较容易得到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类比啊，其实就是还蛮接近的。这个三阶段审查理论也是德国人提出的，然后他就是把这个我们所讲的93+664，然后这个158+74，它这个权衡法则、权衡理论的内容呢，把它加以稍微细致化一点，然后以促使法院希望最后我们能得到一个具有一致性、法合理性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啊，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说，其实我们参考的因素，参考说啊，判断一个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158+74判断有没有证据能力，所加以参考的因素，大概就是那些应该脱不了93台上664号判例所讲的这八个因素。但是每个学者他所强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也可能因此就得到不一样的判断结果。那像刚刚林昀雄老师，我就讲了，他一开始最强调的是第二点，国家机关的主观情状嘛。然后规范保护目的就比较抽象一点，不过通常还是可以判断的出来，题目里面都会特别明讲，所以4678款。然后好，虽然最后他还是一样，所有的权衡理论的法则，权衡理论所参考的因素，他全部都参考了93台上664的判例，他全部参考其内容，但是他最后操作出来的结果会比较一致。那因为他有，就是因为他有提出特别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下面其他学说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分别他们所各个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老师，他们所强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得出来的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但是都一样，相较于单纯以九三台上664判例的操作来讲，学说只要有提出说哪个东西比较重要的话，那就特别容易，遵照该判准之下，特别容易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好，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括号的地方，主观意图跟善意例外说，主观意图跟善意例外说。证据排除的重点在于保障人权、司法正结先圈起来，司法正结、正当法律程序的维护等等，所以排除证据能力应该删除的因素，本来就应该是要环绕在这样重点的维护嘛，对不对？好，之前我们在讲证据能力为什么要排除的这件事的时候，那是不是那时候就很特别强调了一下美国它是采赫阻性理论。那这一说的提倡者其实也就是美派的学者，因为重点他认为说证据能力的维护，他不用，其实就是在要求说国家机关它的执法的正结性，所以他重点还是放在国家机关。那所以他也是要看说，好，那今天国家机关虽然是违法取证，那第一个层次他是不是恶意的违法取证，那假设这个违反完全是出于善意的话，禁止这种证据的使用，对于将来的国家违法取证的对于禁止消弭将来的国家违法取证是不是有用？假设我们去禁止一个国家根本不是故意违法取证的程序所取得的证据，那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没有用嘛。就像是你去禁止一个，你去把那个一个，好，假设车祸过失伤害嘛，你去特别重罚他，那你对于将来禁止他再。就特别预防的观点来说，就这个他将来开车然后不要再撞伤人，你觉得说去特别重罚他的话，他将来开车就一定不会再容易撞伤人吗？其实效力是有限的，因为是一个故意跟一个过失的差别。好，那假设国家机关根本不是蓄意违法取证的话，那假设符合善意例外的情形之下，那本书的见解就认为说，这个空格就是善意例外了，先填上去。假设国家对于取证程序的违反是出于善意而符合善意例外的时候，就算排除该证据的使用，对于司法正结的维护也没有太大的实益，因为对于将来，就是将来，假设 就是警察会不小心犯的错，还是会不小心犯嘛？那故意犯的错，那可能你去禁止使用的话，比较有警惕的效果。它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想法。好，那再来第七页，这个正当程序说。正当程序说这边引注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那在旁边括号一下，这个陈运才老师，陈运才老师。本周以国家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是否侵害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为断。好，第一个层次先看说是否侵害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也就是说宪法上所立示的几种基本权的侵害。假设已经侵害了这种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的话，那就一定是排除。所以在右边帮我画上一个，假设是的话，若是，那就排除。然后第二个层次旁边其实也要画一下，若是就排除。假设今天所侵害者并非宪法所不管是宪法明文的立誓的，或者是大法官解释下解释说宪法所保障的，假设不是这些的基本人权的话，那就要看侵害是不是明显重大。假设今天侵害根本也不是宪法保障基本人权，也不是明显重大的话，那就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它主要以是否为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来看，然后第二个层次看，假设不是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话，就要看侵害是否明显重大。好，那第七页最下面对于学说的话有一个小结，其实就是刚刚讲过了，学说上只是他们所强调的各个面向的不同，并不是真的有完全一套的不同的操作方式哈。所以重点就是说每个学者他们到底强调的东西是什么而已。好，再来第八页这边结论这边比较重要，就是考卷上假设你真的遇到一个158-4，他在考158-4的时候，你要怎么写？你要写实务见解呢，还是要写学说见解，还是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说国考一定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假设你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鬼，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实务界或是美派或是德派的学者，这时候你要怎么写呢？这时候第一个当然你还是写实务见解最为保险，但是实务见解只能帮你拿到一半的分数，剩下的分数要怎么争取？就是要开始说人话或是说鬼话。那你要说一个不会得罪，你要说一个在人面前讲不会得罪人的鬼话，也可以讲一个在鬼面前讲不会得罪鬼的人话。但是重点就是说不要得罪人，意思就是你绝对不要太明确的表白自己的立场，但是你又要能够骚到那个人或是鬼，也就是命题老师啊，那个人或是鬼的痒处。那要怎么做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呢？不对啊，我不用擦黑板，我可以直接用讲的。好，来第一个层次先写实务见解，不管怎样的话93+6+64这个东西你没写出来，没写出来，你真的有念过刑诉法吗？真的有念过证据能力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基本上你一定要写出来。当然，八个判准你不一定真的要全部背出来，好吗？你不一定真的要全部背出来，但是问题是你看到题目，然后又看到题目所设计的情况，你一定知道他特别要考八个判准里面的哪一个，那一个的话，你就要特别把它写出来，好吗？就是说啊，假设八个判准里面，那今天很明显的，它就是国家机关蓄意的违法举证。那这时候你一定要写出来，93-6+64里面就已经讲到说，违反法定程序的时候的主观意图这个东西是93-6+64，它就已经明文的说，这个判例明文的说，它必须要去参酌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是 至少题目里面有点到的，你要能够把它写出来。那你不用每次真的就是好遇到第五八知识，你就把八个判准全部写出来。这个第一个浪费时间，然后第二个，你真的写八个出来，老师也不会这样慢慢的去看了，好吗？老师要知道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他题目里面的重点，好吗？好，所以第一个，先写出见解九三台上664的内容大概是怎样。然后不用全部背出来，然后再写什么？学说见解，学说见解可以看题目的情况里面，因为情况里面你应该看得出来他到底要你采怎样的说法，然后以哪一个判准为核心，然后最后下一个关键以为上开学说见解可采，然后因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函射得到结果。像是举个来简单讲个例子，假设刚才我们这采三阶段审查基准说好了，假设我看到，我意思是说我看到题目，然后最后觉得这个可能是林玉琼老师或者德派见解出题的，然后我觉得说他题目里面很明显的点到了这个国家机关好像有可能是恶意的违法举证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点出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那所以说，好，我先写完九三台上664号判例，然后再来讲说有学说上有位就是什么三阶段审查基准理论，然后分别叙述一下他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然后简单讲一下他原因为何，像是说这个因为国家机关蓄意违法取证的话，那个恶性特别重大，然后证据应绝对排除之，像这样子，然后最后讲说自己的见解，讲说管见以为上开见解可采，盖不管德派美派他都特别注重说对于国家机关将来的违法取证是否有贺阻的效果，就算德派他没有讲贺阻这两个字，但是其实他本质上还是很注重这件事，不然他就不用把国家机关恶意违法取证这件事情放成一个第一个层次的审查基准绝对要排除的事由。所以不管是德派美派他都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好，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自己的意见，然后最后就讲说，好，那因为，所以你认为说这个国家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时候的主观情状是特别重要的判准，所以你最后就把题目拿来函射，这时候国家机关因为是一个恶意违法取证，所以该证据依158-4条称作人权保障公益之均衡维护之后应该不能使用，这样子就已经得出结论了。好，刚刚讲的很空泛嘛，我们直接来这个题目。现在时间是8:17，写完一个题目再下课好不好？好，算了，不要了，先下课好了，我自己有点累。先下课，等一下我们回来解题目哈。 上次有啊，应该对不对？礼拜几？礼拜三 。对，上礼拜五。礼拜五。嗯，对。那可以跟你解一下，我上一次没来，可以抄一下那个空格。 哦，我其实抄的并不完整，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个，比较没有在追踪他的那个情况，因为我，反正你自己对对看哈，你自己对对看。我有的有漏掉，因为我没有特别去追那个空格，而且因为它有点，有时候听不清楚，所以就算了。我想说回去再，真的很有必要，我再对录音带，或者就这样读，应该可以猜得出来。